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嚟到六点零九分，星期天，今日咧系2020年嘅12月13号。而家咧室外录得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系83%。我自己今朝翻嚟嘅时候咧，都觉得啊凉凉地，几舒服、啊。同大家讲下今日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啦。今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是较低的，可能好似琴日咁样都比较大雾啲，成日都望出去啲远处的风景啊，又或者系甚至乎自己屋企咧住喺山嘅附近咧，都会觉得哇，好似咧望见出边都一大片白蒙蒙嘅。能见到低之余咧，最高气温咧都系大概22度嘅啫。咁啊，而家20度，咁最高气温22度，即系话其实都系同而家差唔多嘅啫。今日咧就系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咧系间中清劲噶。展望明日咧，日间稍后咧气温会显著下降。至于星期二、星期三咧，早上就相当之清凉啦。每一次天气转凉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一首作品，好啱这个季节听，好像觉得哇好有型感。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小鸟，为了山间停留的小鸟。

身边都有一个人令到你觉得自己同佢一齐系三生有幸嘅话，无论系家人或者系朋友咧，都欢迎你可以打个电话上嚟嘅18723888。今朝早咧可以把握我哋阵间嘅一啲少少嘅时间啦，点唱又好，或者咧同佢有一啲嘅问候祝福亦都可以噶。18723888。咁啊阵间咧六点半新闻之后咧就会正式接听大家嘅电话啦。希望可以咧喺空气之中同你一齐咧分享一下你嘅一啲心思心意，无论系祝福、加油、点唱都可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由郭显伟报道新闻。警方一连两日在葵青进行反罪恶行动，并拘捕15人。行动中，警方共巡查11个街头赌博黑点，并拘捕9男6女，年龄介乎14至72岁，涉嫌制毒、伤瘾、刑事毁坏等。部分被捕人士现正被扣留调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全球超过7100万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死亡人数突破160万人。美国大约有1600万人染病，接近30万人不治。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授权使用辉瑞和德国伙伴研发的疫苗。有官员透露，首批疫苗预计当地星期一早上可运送到多州的150个地点，可望及时向医护人员接种。英国新增21500多宗确诊，再多519人染病后死亡。英国首相约翰逊形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较新型肺炎疫情更具破坏力，情况更恶劣。聯合國、英國和法國合辦的氣候紅心峰會在線上舉行。約翰遜表示，可以利用科學上的進展保護地球，避免受氣候暖化影響。英國在峰會上宣布終止對海外化石燃料項目的直接支持。以色列外交部表示，以色列和不丹建立全面的外交關係。協議由以色列和不丹駐印度大使在星期六正式簽署。外長亞什克納齊發表聲明表示，以色列被認受的圈子正在擴大，和不丹建立關係將會帶領以色列深化在亞洲地區的關係。不丹政府認為以色列在科技和創新方面領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约22度，吹和缓偏东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三早上相当清凉。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行政长官在2020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措施，把握一国两制优势和中央政府的支持，为香港注入新动力，包括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发展国际创科中心，推动多元发展，致力造地建屋，创造就业，改善民生，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让我们砥砺前行，重新出发。详情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施培，私家星期天。 今日我哋嘅嘉宾又喺香港大学读书毕业，然后而家咧就喺会计师楼度工作嘅 Stella。 Hello semuanya, nama aku Stella. Dulu aku pernah kuliah di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erus sekarang aku kerja di PwC Hong Kong. Jadi aku kerja di accounting firm, lebih kayak ke auditing firm sih sebenarnya. Terus kerjanya itu aku bagian di internal audit. Jadi internal audit itu intinya itu adalah kita melakukan risk assessment ke perusahaannya. Terus habis itu kita juga ngobrol ke banyak orang. Kita mau cari tahu prosesnya dari end to end. Lalu setelah kita tahu bisnis prosesnya, kita bisa lihat kekurangannya di mana aja. Lalu habis itu kita juga kasih rekomendasi ke mereka untuk supaya mereka bisa improve sistemnya supaya lebih bagus lagi. Dia bilang dia sekarang di dalam penghitungan部门度做紧，佢要同好多唔同嘅人对话，亦都要知道佢哋由头到尾所有嘅步骤嘅运作程序，睇下佢哋有冇做少咗啲乜嘢，亦都会俾翻一啲建议佢哋嘅。哇，整个运作嘅程序唔系净系财务部、哦，你识晒咁多嘢噶啦？ Sistemnya biasanya dibagi-bagi gitu, jadi biasanya tuh proyeknya panjang setahun, terus kita bagi-bagi ke beberapa bagian. Mungkin tiga bulan pertama kita di bagian yang operasional, bulan depannya kita ke bagian IT, bulan depannya kita ke bagian yang lain lagi. Iya, jadi buat yang IT misalnya ya pasti karena kita firmnya itu banyak dari background yang beda-beda, jadi banyak juga yang kayak dari IT background terus masuk ke tim kita juga untuk kasih suggestion ke mereka gitu. 刚刚 Stella 就提到，佢话咧呢一啲嘅 project 咧，一般都系好长时间嘅，大约需要一年时间。佢哋会分唔同嘅阶段，可能头三个月会入运作部门，再下个月就会去 IT 部，然后下一个月又会去另外一个部门。佢哋有好多嚟自唔同背景嘅同事，如果去到 IT 部嘅话，唔使担心，佢哋就会有 IT 背景嘅同事加入，同佢哋一齐向佢哋嘅客人提供意见。哇，听落去应该系好充实啦，同埋好多嘢学噶。嗱，咁除咗工作之外，办公室里面有冇发生过一啲好开心或者好难忘嘅回忆都可以分享下。 Dulu sih sebelum covid ya, dulu tuh setiap bulan biasanya ada acara, misalnya Halloween, terus ada acara kayak ada makanan, Natal juga kayak ada Secret Santa kayak gitu-gitu lah, Valentine kasih coklat dan lain-lain. Tapi sekarang lagi covid jadi kita acaranya juga lebih sedikit ya, dan kebanyakan acaranya online juga, jadi kita bonding time-nya itu online. Dulu tuh sering banyak acara-acara keluar gitu, misalnya kayak kita main bowling, ada baking class gitu-gitu. 佢话喺疫情之前咧，佢哋好多活动噶，每个月都有节目，例如系万圣节就会有嘢食啦，咁啊圣诞节咧就会有 Secret Santa 之类，情人节嘅话就会有朱古力，有时佢哋亦都会一齐出去打保龄球。或者是有时一起参加啲煮嘢食班，不过因为疫情嘅关系咧，好多活动都转咗做网上啦。绝对明白啊，冇办法啦。咁希望咧疫情过后，大家好多活动咧又可以重新再恢复翻啦。大家忍多阵啦。最后啦，总括嚟讲，喺香港工作其实系咩感觉嘅咧？ Feelingnya pasti rasa masa pertama susah mungkin karena nggak bisa ngomong Kanto.Tapi juga masa senang banget karena dapat banyak pengalaman yang bagus, bisa kerja bareng dengan orang-orang yang dari negara yang beda-beda. Apalagi Hong Kong itu kan internasional, jadi banyak ketemu orang yang backgroundnya beda-beda juga. Jadi itu pengalaman yang bagus banget. Stella 刚刚提到，佢话最初嚟香港嘅时候都觉得几困难噶，又唔识得广东话，但系都觉得好开心嘅，因为咧佢觉得香港系一个好国际化嘅地方。可以同嚟自唔同地方、唔同背景嘅人一齐工作，系一个非常之好嘅经验。哇，我都听得出你喺香港嘅工作咧，应该系非常之精彩啦，同埋非常之充实嘅。咁啊，除咗工作，当然喺度仲有生活噶嘛。休闲时间究竟 Stella 系点样过嘅咧？不如下一集再了解多啲啊！今集多谢晒 Stella。 Pacar harus lebih baik. Dunia pacar 专访蔡杰，这个嘉宾比主持更急问问题啊！ 你有没有看啊？是不是很乞人憎啊？ 因为在叶念心导演最新的爱情作品里面，王菀之是天使，而他是魔鬼。 我的角色叫琪琪啦， typical 的女强人会比较为自己着想，那琪琪的出现改变了阿索的人生，但是呢自己做的时候都贴的担心出来观众会觉得讨厌嘛。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又未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正式接听大家的电话了。第一通电话来自远方， Sandy 早晨。 早晨 Barbie， 你好啊， 好耐冇打电话给你。你们好，香港电台所有的听众都好，香港人个个都好。 你介不介意告诉我们你在哪里打回来呢？ 我在洛杉矶。 你们现在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如果说疫情的话， 我们现在我哋而家好惨，我哋又是 lockdown， 三个星期到圣诞之前都唔可以，即系冇得出街食饭，净系有得 to go 啊 ，take out 啊。以前咧，先嗰两个礼拜唔系疫情唔系咁紧要咧，我哋都仲可以坐喺出边嗰啲，你知嘛？佢哋标嗰啲 tent， 嗰啲帐篷啊，咁啊摆啲台喺出边，咁啊隔。隔几远下嘅一张台一个 tent， 咁我哋咪坐喺度食咯。而家惨啦，连坐都冇得坐，食都冇得食。而家个市面咧又少咗好多人，因为我住喺洛杉矶个市中心啦，即系好多唐人，即系华人区啊。而家咧 就冇得出去食嘢。咁啊，全部都冷清清，好冷清啊！家，唉，真系真系伤心啊！真系呢个疫症，我讲。阿芭比，我去年呢个时候咧系喺香港嘅，我去年12月4日就到香港，咁我个仔咧系冬出世，咁我谂住翻嚟同佢做生日，咁我仔22日生日，咁喺香港好开心，我哋去嗰啲咧嗰啲 Japanese Grill 咧，咁就食咗。唔係好多錢啦，1000多元，哇！我仔好 happy， 今年我想翻嚟都翻唔到啦，而家 係啊， 所以我諗起不如打個電話祝我仔預祝佢生日啦，但係而家連佢個太太我個新抱都翻唔到去， 係新抱都係喺美國啊， 因為係啊，因為我新抱係喺 UA， 係喺UA 佢係做。空姐嘅，佢而家都翻唔到嚟，因为冇机啊，冇机翻嚟啊。咁你而家就变咗即系嗰啲叫 furlough 啊 ，volunteer furlough， 即系领嗰啲失业金啦、啊。但你又翻唔到嚟，你翻嚟咧又要 quarantine 10多日。 系啊，两个礼拜。 咁如果一下要系啊，如果一下要飞嘅话咧，你点样飞翻去啊？哇！你喺香港。找不到机回去、 哎、呀 好麻烦、 哎、所以现在都很多情况都是这样的不单止是你们、哎、你们的措施可能就还比较会严峻一点因为事实上看着我们现在院方就看着你们、当地很多不同的地方、那些疫情数字每一天都哇好惊人、啊、所以我想、哎、只能够是等他走了 系，仲我哋而家唯有系听乜嘢啊？我哋听有疫苗啊， 系啊， 但有疫苗都要明年4月，即系明年嘅年中啊，先至可以有机会打。 系， 咁我一路都听住香港，香港啲疫情又系咁样样， 都好反复啊。 几时翻得到嚟？系啊，咁啊就系唔知几时翻得嚟。咁我又老咯，我又唔敢周围去噶。 系系，好彩你哋个意识都好强，因为如果个个意识都强咧，就希望可以会稍微快啲啦，都未必会争好远。但系咧都即系快得一日得一日啦，好过话即系有唔同嘅群组，好似香港有时听到唔同嘅群组啊，有啲人又啊，可能真系抗疫疲劳啦，咁耐啦，好想出去玩下咁，或者有时候稍一有松懈咧，咁就真系好牙烟啊，所以。就只能够自己做好自己的本分啦，因为我哋大家都控制唔到，无论系你话美国又好，或者香港又好，其实我谂大家个目标都系希望快啲个疫情完咗，但系我哋而家都唔知道到底几时可以完，咁所以只能够唯有继续等咯。 系啊，而家唉，总之啊，个个都系好凄凉啊， 系啊， 食嘢冇啖好食，想去街又冇得去，想去游浮又冇得游浮，哇！我哋今年真系。去年12月，我年去年过年，我1月29日翻嚟，过咗年喺香港1月30日，我1月31日翻到嚟，到家下都搞唔掂，哇！成年啦， 系啊，真系成年啦，我哋都成年啦，真系觉得，所以就哎呀，冇办法啦， 成年， 只能够大家互相继续勉励啦。 系啊，希望个个都好啦，希望个疫症快啲搞掂啦！真系，哇！我真系，喂，我都68岁，我未试过，哇！香港会咁样，全世界会咁，哇！真系第一次听到，边有啲疫症会咁啊？ 今次真系全球蔓延咗咁耐都搞唔掂嗬？ 系咯， 都冇办法。 哎呀，真系，唉、哎，我而家 冇办法啦，我哋唯有要盼望啊！真系。 是啊，要盼望，哎，希望啲科学家快啲搞掂。 系啦、 啊，快啲搞掂呢个。 我成日都相信，总会有啲有识之士咧，即系我哋唔识啫，但系总会有啲人咧好叻咁，突然之间你搞得掂噶。 系啊，系啊，但系我哋真系要帮助协助啲人。哎呀，戴口罩你又戴，唔好出街，真系唔好出街啦、 啊。 我几个月都冇出街，我都困住喺屋企。 咁啊，继续努力啦！希望出年可以听到你喺香港打电话嚟啦，话俾我听，我翻咗嚟啦咁啊！ 我喺香港好难打电话上嚟噶，我而家都惊住到我仔21日系星期日嚟，咁、我记得、我想本来谂住嗰个礼拜日打嚟、我惊打唔到啊，所以我提早啲，惊住 miss 咗佢个生日。 好啊，咁仔仔叫咩名啊？ 出年翻到嚟。我仔叫 Alex Lotley， 咁佢应该听到嘅，希望 啊，唔系啊，佢瞓紧觉，佢肯定听唔到。 不过你可以话佢听，可以重温嘅。 俾佢听， 系咯，系啊。好啦，咁啊，大家都要保重身体，知唔知？ 系啦，多谢你啊。 好啦，多谢晒你 ，Sandy。 你都系要保重。 好， 拜拜。 好啦，拜拜。希望真系嘅，无论系身处边个地方都好啦。其实今次嘅疫情都真系要同心抗疫，无分话喺边度，无分话你系喺香港定还是喺外地咧。总之大家都系一条心，因为咧只要系咁样嘅话咧，大家都唔松懈，大家都可以咧帮助到个疫情。就算系早得一分钟，得一分钟，早啲一日，得一日完结，大家都系同一个愿望嘅啫。好啦，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阿 May。 早晨。早晨， 早晨啊！咦，你又系好远嘅， 我唔系好远啫，柏斯 系咩？都远噶啦。如果我对比即系香港九龙新界同柏斯咁，梗系柏斯最远啦。 八个几钟咯， 系啊，都要。我嗰阵时唔系去柏斯啦，即系去澳洲都差唔多搭咗七个钟头飞机。 可能你去雪梨啩？ 系啊，系啊，系啊。就近啲啲噶，系啊系啊，少少啊嗬。点啊？点解打电话嚟噶？今朝早 我今日登录啦， 咁犀利啊！今日正日添啊， 系啊，登录啦， 恭喜你嗱、啊！我祝你生日快乐啦，最紧要身体健康，样样嘢都顺顺利利啦。 冇错。 嗯，咁你哋 心境得廿几岁嘅。 咁好啊，真系好啊，即系时时都觉得廿几岁之后就冇再大过啦，系嘛？ 系 廿几岁嘅心境真系点啊？吓、 廿 几岁嘅心境真系点？即系样样嘢都仲系好大胆嘅，咩都会去试嘅。 系啊，都中意 selfie 啊，影下相啊，扮下 Q 啊， 几好啊！咁又啊，你头先问我几好啊？我几好啊？都系咁啦，同所有香港人一样，都系尽量少啲出街，戴口罩，做足啲防疫措施咯。 我哋都好少出街啊！ 系啊，我而家自己都好啲避免啊， 冇香港咁即系冇香港咁挤逼嘅，比较好啲咯。 有一段时间系嘅，即系疫情初期咧，你见个街真系完全冷清清啦，啲铺头又早咗闩门啊，跟住大家又真系好担心，又唔敢出去啦。跟住到早排咧，你真系觉得哇，咁多人嘅。到而家呢一排咧，即系好似个数字反而又回升翻啲啲咧，你又见到啲人又即刻好响应，又真系会少啲人喺街上面咁。咁希望大家都真系可以做到呢一个样呢一样嘢咯。 初初嗰时影地铁冇人搭车嘅喎，哇系咁神奇嘅。 系啊，有逼到咩咁啊？系啊，而家就反而叫做少咗咯。同埋有一段时间仲得意啊，有一段时间系大家搭公共交通工具都唔敢扶嗰个扶手，就个个好似倒好似扎马咁样。有位又唔敢坐咁样咯，即系好多时都会见到系咁样。而家都系噶，而家见到公共交通工具咧，就算企晒喺度咧，大家见到有位有时都唔坐噶。系咯，咁所以就希望啦，可以大家都努力啲啦，可以去尽快咁样赶走呢个疫情就最好咯。 好啦，咁我顺便祝你 Merry Christmas。 好啦，多谢晒你啊， 好健康嘅。2021， 好啦，多谢多谢，你是今年第一个祝我圣诞快乐的人。 有早不怕迟啦。 系啊，啱啊，啱啊，啱啊，等我早啲感受一下个圣诞气氛，因为其实我想大家都觉得冇乜气氛啊，今年嗬。 我哋呢边啲外国人比较注重 圣诞节， 都买晒啲嘢，跟住包礼物啦，好犀利嘅，超级市场排晒长龙。一车二车咁 样。哦，咁你哋嗰边人仲系好有呢啲景象。我哋咧， 我哋夏天，我哋圣诞啊 ，barbecue 有水， 系几得意喎，真系。 女郎着 bikini。 系啦系啦，同我哋好唔一样。我哋就希望圣诞节冻翻少少咁样咯。 系咧，我谂今年香港冻极都有限嘅。 我都估计唔到下个礼拜又话转凉，但系再下个礼拜就唔知啦。 保重自己身体啦。 系啦，大家咁话啦，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啦。好啦，多谢晒你电话阿 May。 拜拜。 拜拜。又几得意嘅，即系今朝早两个电话都系喺远方啊。咁啊，听下今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睇下喺边度打嚟嘅先。早晨。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Helen。 系。 点啊？你几好嘛？ 好嘅，冇问题。但系咧，而家香港或者每个地方讲得最多一句说话就系希望，希望。 咁点解咧？呢个疫症令到咧，有好多人咧系即系唔系咁好咯。 嗯嗯嗯。 啊，我哋自己好彩嘅，就可以叫做冇事啦。 系。 有啲有事嘅，就真系好伤感。 嗯。 咁咧，首先都系希望就系阿张竹君医生啊。 嗯。 知道佢先生咧，离咗世。 嗯。 咁啊，张医生咧就每一日都要为我哋去报道呢、這个。疫情是怎样啦？ 系啊系啊， 咁佢真系系好伟大， 嗯， 即喺咁伤痛之下咧，佢都系做得咁好， 嗯， 令到我哋好清楚知道每一日有几多嘅疫症咧，系俾我哋去防范啦，俾我哋去注意噶咁样， 嗯， 系咁我都唔系好识讲嘢，但系每一项咧都系为。我想为他们祝福 的,、 嗯、 的人士说声的、例如呢就是警察啦、嗯、和医护人员他们真的马不停蹄的 是很辛苦、嗯、我们想象不到的那警察啦或者为、市民去服务的、政府人员啦、 嗯、 我们又是不知道他们怎样的辛苦、 嗯嗯、 但是呢都感受得到的、 嗯、 真的很为我们、啊咁喺呢個疫症期間咧，有好多鋪頭同埋做生意嘅人咧，大家都睇到噶嘛。 嗯。 啲生意有啲結束啦， 啊、 有啲完全係好慘啊。 係啊。 除咗老闆啦，打工仔、嗯、大家都唔好受。 嗯。 就希望咧，嗱又係一個希望啦。快啲過咗呢、這個。 嗯。 好暗嘅天氣咁樣。快啲又见到太阳咯， 系啊啱，我都希望样嘢都可以回复正常咯。即系其实呢排都有时会好感触，就系见到啲本身好繁荣嘅地方，譬如可能有啲地方咧专系有啲区啦，系譬如做旅行社嘅咁。咁我自己琴日咁啱先偶然行过嘅时候，发觉哇，喺成个旅行社嘅一啲嗰啲叫做旅游廊咁上下嘅嘢啦，系全部闩晒门。然之后就动个牌喺门口就，我哋全香港只系得一间分店咧，而家继续系开紧门嘅啫。如果有查询咧，你哋就喺呢个办公时间内打电话去有人听电话啦。咁我先至意识到，哇，系，即系大家谂嗰个惨淡情况系，原来已经去到咁多。虽然你冇睇到报纸话见到倒闭，但系原来咧，其实大家全世界都，你谂下，如果佢连开都唔开，咁即系好多人放紧冇薪假啦，好多人冇工翻啦。虽然未必可能去到话大规模裁员，但系原来已经好。好大嘅影响就系、是，起码原来全香港得翻一间分店运作紧啫，咁所以即系我都意识到，其实嗰样嘢系除咗我哋每日睇到报道讲嘅裁员啊、结束啊、倒闭嘅之外，其实仲有好多嘅状况，可能未必系就咁睇新闻或者睇报纸会睇得到。咁变相就我谂系好多人身边嘅人都会有，总有一两个会冇咗份工啦，或者突然之间我生意做唔住啦咁。咁你谂下，如果全香港咁多人嘅时候，哇，个个身边都有一两个咁嘅朋友，其实已经系好得人惊啦呢件事。系啊，咁所以都真系希望，我都希望疫情快啲走之余咧，大家都平平安安，即系平安之后咧，先至可以再共同去建立翻我哋嘅社会。当然我都好同意，即系我哋要多谢翻好多人喺疫情里边继续都系好忙我咁样，将自己摆到好后啦，将人哋嘅重要性咧，反而系突出咗出嚟，即系帮人哋服务啦，继续去维持住人哋应该有嘅服务啦，而牺牲咗自己好多嘅情感啊，或者自己嘅时间。咁所以都希望咧，疫情快啲过去嘅时候咧，咁我哋都可以多谢翻一班嘅无名英雄啦。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啦，好啦，好，拜拜。

来到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啦，咁啊继续欢迎你留守在香港电台。咁啊而家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的时段嚟噶。咁啊第二小时的 Beautiful Sunday 咧，除咗我林慧之外咧，亦都多咗我的拍档就系格先生啦。Selamat pagi 格先生 ，Selamat pagi 格 Barbie，Selamat pagi Hong Kong，Selamat pagi 德曼。 啊，今日咧我哋第一件事翻到嚟嘅时候咧，都系讲，好似大家都有互相望下大家嘅口罩。我觉得你个口罩都好得意啊，都系有公仔喎、 啊。嗰、那个就系有公仔嘅，清清地啦，个底都系白色，加埋有啲公仔。Barry 嗰个系衬衫嘅，衬颜色嘅。 系啦，我而家咧因为太懒啊，即系你个口罩咧，有时如果你净系买咗一盒系全部同一只颜色啦，咁你到第二朝出门口嘅时候，你又觉得啊呢、這个到底衬唔衬今日件衫咧？咁，于是我就买咗啲五颜六色嘅口罩咧，就去方便。嗰日如果系着嗰个类色系嘅衫咧，就不如戴翻嗰个色系嘅口罩啦。咁呢一个我觉得都系而家香港人嘅一个新常态嚟嘅。你见到香港有好多新出嘅品牌啦，自己直情当我去睇佢嘅网站嘅时候咧，就系讲2020年嘅某一个月先成立嘅咁。咁其实变相咧，今年真系多咗好多呢一类嘅新公司啦，去做口罩去帮大家，即系希望可以有充足啲嘅口罩啦。咁就喺一年里边，原来有咁多嘅企业咧，或者小公司咧，都可以多咗一个咁嘅经营。咁而且你谂下，由佢嘅生产线啦，即系由佢要去制造啦，去研发一啲技术啦，然之后仲要有埋自己嘅品牌咧，有好多都系有店铺啦，又或者系有网上嘅平台啦，即系佢成个系统系好快就可以建立晒出嚟啦，咁所以其实呢一个都系几犀利嘅一件事嚟，我觉得。 同埋咧咁多啲款啊，同埋颜色啊，同埋 design 咧，都系有谂过心，都系几多心思化咗喺里面噶啦，同埋令到啲人咧，我觉得咧喺fight 呢個 virus 嘅時候咧，同 virus 戰鬥嘅時候咧、都有一樣嘢令到你開心啦，咁樣你覺唔覺啊？ 呢個我覺得即係多咗顏色同款式咧，係令到我會覺得戴口罩冇咁。辛苦嘅，咁亦都即系希望大家可以啦，继续坚持住呢样嘢啦。我自己觉得咧，我买口罩咧，除咗我自己之外咧，我就其实好经常会将我买咗个嘢咧，就分俾我啲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嘅。咁我都希望其实将呢一份嘅爱啦，又或者对呢一个疫情嘅一个关注，即系大家都觉得一定要戴口罩啦。咁但系有时咧，可能都会觉得啊，好疲劳啦，即系心态上嘅抗疫疲劳啦。 会 又或者系可唔可以唔戴口罩啊？甚至乎有时真系唔记得戴咁，你都知啦。 会 咁我都觉得呢一样嘢，希望都可以藉住当系一个小小嘅礼物啦，鼓励下身边嘅人。我会嘅，真系会送俾佢哋。譬如话有啲唔同嘅颜色啊，或者款式咧，都叫佢哋喂加油啊！希望你即系疫情嘅时候咧，都可以开心啲、精神啲啦。咁成日都话提起精神，抖手抖手呢八个字咧，我自己成日讲嘅。咁希望即系将呢一啲小小嘅实质礼物咧，变成咗一种嘅鼓励同埋温馨提。就唔好话，好似好烦咯，成日都讲住话要咁要咁，特别屋企有啲老人家咧，又唔会话成日出去自己买呢啲物资嘅时候咧，咁我都习惯会将我自己买到嘅物资就送俾佢哋嘅，咁希望即系都当系一种提醒啦，同埋有时老人家系咁噶，即系如果系后辈送嗰啲咧。零舍覺得，我可以帶出去，同人講下先。呢、這個我邊個送俾我嘅，咁啊變成咗，好似佢哋去做呢件事，或者記得去戴口罩呢、這、一個嘅提示咧，又會好似強烈咗嗰個感覺，咁記性又好咗，咁呢樣嘢都可以做一做嘅。我自己覺得，即係如果你而家都可以好似我咁啦，有時間啦，或者咁啱先有機緣去物色得到嘅話咧，咁就可以做一做。如果唔係咧，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情況底下。其实有很多地方都会同你分享到口罩，我知道而家香港，即系以前一啲礼物包咧，就可能谂下最实用嘅会唔会系啲环保袋啊，或者系啲 USB 嘅记忆体啊。而家咧好多地方如果要谂赠品咧，都系抗疫包咯。所以即系我觉得而家其实成个社会喺呢一样嘢嘅意识系强嘅，咁希望都提一提大家啦。喂，如果星期日嘅时候印尼姐姐放假咁。都要提一提，到底而家嘅限聚人数系几多人啊？ 两人 ，dua orang。 我都仲听到有人系问紧呢个问题，即系到底系几多人啊？系咪四个？乜唔系四个咩？系两个啊？咁我觉得原因系 成日都可能有改變啦，咁又未必會好記得。咁但係咧呢啲咁嘅措施咧，我自己成日都覺得咧，我就好記得嘅，因為一來我自己係一個非常警惕嘅人啦，即係我諗我疫情以嚟咧，我係好小心，我係小心到直情係，即係我都上個禮拜都講過，我掂一掂一樣嘢，我就即刻會擠個搓手液去洗洗手。所以你都唔好話淨係翻屋企嗰一下洗啦，即係我基本上喺街上面已經擠咗好多下落隻手度啦。咁而印尼姐姐我都知道啦，有好多咧都系疫情初期嘅时候就寄一啲物资翻嚟香港啦，咁到而家又会喺香港寄翻啲物资翻印尼啦，咁都有呢一个情况嘅。咁但系我觉得咧，最好嘅就系其实嗰个意识大家都提高咗，同埋你会见到咧好多时雇主啊同埋印尼姐姐如果一齐去外出嘅时候咧，譬如偶尔会见到啲老人家啦，同埋印尼姐姐一齐去买餸咁呢个情况咧，你会见到啊，佢哋嘅话题咧都会围绕住嗱，阵间咧你就买完乜嘢咧，就记得要洗手啦。要记得搓手啊，要小心啲啊，咁又或者会将啲食物嘅分类啊、包装啊等等咧，都处理得好仔细嘅。 要啊，同埋咧都系要记得 train 自己咧，就唔好去忽略咗咯，因为真系好似夹包，话系疲累同埋懒嘅，会变咗系算啦，求其啦，摆喺度先啦，咁样都系唔好，都系做翻足，我觉得好啲。同埋咧，如果喺屋企嗰啲啊，譬如话系厕所啊，我觉得最好个习惯其中一个咧，系你去完厕所冚个板，因为香港厕所就 系 太细啊，同埋咧好多啲地方咧系有冇窗都系成问题。咁如果你系冲厕嘅时候咧，你冚喺度先冲咧，系干净好多，同埋冇咁大阵味嘅，因为你始终你都系嗰啲系human waste 嚟噶，你排出嚟嗰啲咧，你如果冚喺度先 flush 咧，呢个系好好个习惯嚟嘅，同埋咧变做 U trap， 你又记得佢嗰度不停咁样接啲水落去啊，咁都系一个系。都是好習慣嚟噶，呢個係長期可以做噶。 係咁啊，所以即係疫情底下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相關措施啦。咁其實都有好多地方提醒咗我哋嘅，即係譬如之前講噶啦，商場而家咧都係我其實最中意嗰個咧，就係最近成日都見到有一個嘅新嘅標語就係、是。呢一排咧好似又多翻啲啦，因为之前嗰排咧，譬如可能稍微个疫情数字低咗咧，我知道有好多公众嘅地方咧，就反而系嗰啲温馨提示嘅标语咧系少咗嘅。咁但系到呢一排咧，疫情数字可能又回升翻啲嘅时候咧，我周围都见到啊，无论系街上面啊，喺啲柱啊，又或者系商场咧，你见到有啲物业管理公司发嘅一啲通告同提醒嚟嘅。直情寫到明嗱，因為咧衞生防護中心咧就規定點點點點點咁就提大家要做啲咩嗱，例如係嗰啲要勤洗手啊、戴口罩啊咁就將佢咧文字版就直情貼曬一張告示咧，就喺啲商場嘅路邊嘅側邊啊。其實佢唔算係多眼處嚟嘅，即係都係叫做路嘅側邊啊，因為佢又冇理由動個牌喺中間咁但係咧就多咗好多呢一啲咁樣嘅告示去提大家，即係好似彷彿都嗱，你哋自己真系要好警惕啦！我已经写晒啲文字提你啦。我个感觉就系觉得，真系可能有人开始松懈，所以就要多翻啲提示咧，去令大家嗱，你千祈唔好谂住拉低少少个口罩去吸气啊，都唔得噶。咁即系呢一种真系要好坚守咯，因为 同埋如果系公众地方嗰啲咧，我都觉得咧多咗好多英文啦、中文啦，再加埋有啲系印尼文啦，加埋啲菲律宾文啦咁样嗰啲咧，咁就你都应该如果系咁样见到咧，贾巴瑞，我觉得你一定识一两个印尼文嗰啲字噶啦，你睇得太多啦，实在 系啊， 是香港我觉得是好处呢，它不是只是有英文中文，它给埋你那些 ethnic minority， 即是你的少数民族那些字呢，如果多那些人出出入入那些呢，它都要给埋你的那个译本呢，你看得到的。 我想有些地方是有的，有些就未必有去到那么细致啦，可能多数都是中文。 你说是你去铜锣湾那些一定有咯。 哦，是的，那些热门的地点。 是一定有印尼文的啦。 现在都是的，同埋或者是大型的公园，即是它都预咗可能你假日的时候呢，会有些外佣姐姐去野餐啊，或者去坐一下咁都会多咗啲系印尼文啊，或者系其实我都唔知系咩文，因为我见到有七八种嘅语言嘅翻译啊，直情我都分唔到，哇，咁犀利嘅，而家译咗七八种，我都数唔到到底系乜嘢咧咁。 你有冇见到佢括住白黑沙印 度？冇啊，佢冇写系咩语言啊。 OK， 有好多系净系得图画同埋一段文字。 Okay. 那些文字呢我就分析不到是什么文来的。譬如有些是你一看就知道是什么文的你就知道啦。譬如是我们成日叫做好像一些 很有线条感的那些文字呢。跟着有些就 類似係英文咁樣，但係咧佢個串法咧，你覺得佢都幾似啲菲律賓啊咁。有啲你識一兩個印尼字，你知印尼文啦咁。其他就真係唔知道，我估係尼泊爾咯，我估咋，因為應該多數都係咁上下嘅感覺啦。即係如果你係咁嘅排序嘅 grammar 啦，我哋叫做嘅似係呢一類語言嘅，但係實質係乜嘢就唔知啦。但我想講咧，我最近見到一個比較深刻嘅咧係乜嘢呢，就是昨日我自己去一些公众地方的时候呢就搭 lift 了。跟住当我一入 lift 的时候呢，我就听到我隔离那一位的女士，她是一个送外卖的外卖员来的。咁啊，因为我哋大家咧就一人企一个角头，因为你知而家咧你喺公众地方搭 lift 咧，其实好多时咧都画晒一个格仔，即系指住自己画嗱，最好一人企一格，保持个社交距离啦咁。但其實你都幻想得到香港，我諗如果你講商場為例啦，嗰啲 lift 咧其實大極都係有限嘅啫。你唔好諗住你個社交距離係真係就算企到貼曬埋牆啊，都我諗未必有 1.5 米嘅有啲 lift 真係。咁所以咧就大家都盡量因為你又唔識隔離嗰個啦。如果你話街坊難啲啦，你又唔識隔離嗰個，咁好啦，咁啊企埋一邊。跟住咧就又有個新嘅常態，那個常態係咩咧？就是大家都唔想去撳 lift 閂門。好啦，咁跟住就大家都喺度等咯，好啦，咁啊，你揿唔揿咧？咁因为我咧，我其实已经揿咗几次，咁啊算啦，唔紧要啦，我揿啦。 同埋你成日都清洁个手嘅，应该冇乜问题。 即系我觉得，唔紧要，我又冇乜所谓，我觉得，因为呢样嘢其实你自己意识做得 OK 咧，咁咪你咪帮手咯，系咪先？跟住咧，你就会发觉大家有一个松一口气嘅状态，唉，出私人闩门啦。咁 但系你要揿 lift， 你都要睇你企个位置噶嘛。你格仔，你企得最埋嗰啲，你揿点揿啊？ 因为我迟入 lift， 咁啲人已经就企晒去最老远嗰两格啦，即系嗰两个比较入啲嘅嗰头，就特登就唔企嗰啲要揿 lift 嗰啲位置啦。咁好啦，我冇所谓啦，我揿啦。因为其实嗰一下点解会有犹豫咧？因为其实我已经揿咗闩门噶啦，但系突然之间有人揿翻开佢，跟住要第二次闩门嘅时候咧，咁我就谂紧啦，你揿唔揿啊？因为我见隔离嗰个人咧，自己本身揿自己要去嘅楼层，咁我就谂紧，咁你揿完自己去嘅楼层，唔应该闩埋门咩？咁系啦，咁所以大家就有一个位就系大家都冇喐手去揿 lift 咁样啦，咁跟住等咗我谂大概两秒，佢又唔闩门，那个 lift 几好，即系唔会话好容易好快夹你咁。跟住大家就谂啊，哦，冇人揿噶，咁得意啊，咁我试下啦，我揿啦咁。跟住大家真系哇松一口气感觉。唉，咁跟住我就听到隔篱嗰个嘅女士咧讲咗一句说话啊，呢度写住啊，保持社交距离啊，切勿与人交谈咁，即系个 lift 入边啊，即系而家啲告示系写埋叫人哋唔好倾偈，然之后就避免有传播嘅风险咁样。 系 咁跟住我先至望一望，即系我先抬头望一望，原来喺个 lift 门口贴咗一张咧图文并茂嘅告示。就是叫人切勿交谈，就话可以减低传播风险咁样。咁我就觉得哇，原来即系而家呢一个新嘅规例咧，已经系唔单止净系会叫人哋提你洗手，提你戴口罩，原来叫人唔好倾偈都系一个新嘅告示嚟嘅。咁我觉得呢个都几得意喎。 印尼植物知多啲。 黄姜在印尼飲食中有特别的意义，因为黄姜饭是印尼喜宴上常见的主食，在祭拜、重要节庆又或者家庭聚会，甚至在印尼伊斯兰教教徒开斋时，都一定会煮黄姜饭。印尼传统会将黄姜饭堆成大型的圆锥形金字塔饭，放在众多送菜中间，让出席者随意取食。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就要留意住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由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推动的 Beautiful Sunday 啦。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呢、这个时候都有啲重要嘅资讯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一讲嘅。 嗱 ，ini untuk menekankan kepada saudara saudari dan teman-teman yang di Hong Kong ya, karena keadaan COVID sekarang ini pemerintahnya tuh memperketat lagi social distancing mulai dari 10 Desember. Jadi di restoran tidak boleh lebih dari 2 orang. Jadi maksimum 2 orang yang boleh semeja. Lagi pula di restoran tidak boleh menyediakan makanan dan minuman untuk dikonsumsi di restorannya dari jam 6 malam setiap hari. Jadi perkumpulan lebih dari 2 orang di tempat publik juga tidak boleh ya, dan kalau hukumannya itu pelanggarannya dinaikkan dendanya jadi 5.000 Hong Kong dolar dari tanggal 11 Desember. Untuk detail-detailnya boleh cek website-nya Center for Health Protection. 咁啊，记住啦，而家嘅限聚令嘅限聚人数系几多人啊，格先生 ？Dua orang， 两人。 冇错啦，咁到底系几时开始禁堂食啊？ 喺今日11 December， 11月11号。 系啦，几点钟啊？ 六点钟。 系啦，之后就有冇嘢食啊？ 可以外卖嘅。 冇错啦，咁啊，记住啦，即系如果你两个人或以上咧，就两个就可以吓，即系三个开始就已经唔得噶啦。咁记住呢样嘢啦。咁同埋个罚款系几多钱咧？ $5,000，五千蚊。 所以咧，千祈唔好咧，为咗食一餐饭咧，就搞到明明咧系500就变成5500。咁所以咧，$5,000就可以食到好多餐饭噶啦。咁啊，大家记住啦，即系如果印尼嘅朋友仔今日要外出嘅话咧，约一个人好啦，因为一加一就等于二啊。喂，其实而家呢个例子几好，攞嚟教啲小朋友数学嘅话。是啊，一加一等于二，所以一个人出街约多一个就好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全球超过7100万人确诊新型肺炎，死亡人数突破160万人。美国大约有1600万人染病，接近30万人不治。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授权使用辉瑞和德国伙伴研发的疫苗。有官员透露，首批疫苗预计当地星期一早上可以运送到多州的150个地点，可望及时向医护人员接种。英国新增21500多宗，再多519人染病之后死亡。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网站发文，只确保疫苗安全有效是先决条件。采购到的疫苗在使用之前仍然需要完成必须的临床试验和可供紧急使用的批准，强调只要有任何一款获批，自己和团队会第一时间接种。 政府將會盡快成立統籌有關大規模疫苗接種計劃的專責小組。林鄭月娥認為，不論疫苗是來自乜嘢公司、用乜嘢技術、喺邊度生產，都必須經過專家按數據以科學態度評估，確認安全先會使用。食物及衛生局表示，政府同復星醫藥達成協議，將會取得最多750万劑由復星同德國藥廠 BioNTech 合作研發嘅疫苗。供港的疫苗將會在歐洲生產，首批100万劑，預計最快明年第一季交付。發言人提及，輝瑞是德國 BioNTech 疫苗中國以外區域的合作夥伴。發言人又說，另一款由科興控股提供的疫苗在北京大興區生產，首批100万劑，最快可望在明年一月到港。特区政府亦都将会购入750万剂由阿斯利康同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疫苗，预计最快可以在明年第二季，尾分批运抵本港。警方一连两日在葵青进行反罪恶行动，并且拘捕15人。行動之中，警方共巡查11個街頭賭博黑點，並且拘捕9男6女，年齡介乎14至72歲，涉嫌製毒、傷人、刑事毀壞等。部分被捕人士現正係被扣留調查。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微雨，能見度較低，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緩偏東風，風勢間中清勁。展望明日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三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99.4将军澳。FM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621，FM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第43屆十大中文金曲音樂船。 当我哋15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15年后，当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关于失恋的问题，请不用提。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日日都咁忙。小朋友顶唔顶得顺噶？ 嗱，我有上常识堂噶。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讲明，儿童系有权享有休息同闲暇噶。 我同细佬将来一定会成为社会嘅栋梁，假期系留俾懒惰嘅人噶咋。 无论几忙都好，都要抽少少时间听下今个星期日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一起了解一下小朋友的心声啦。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早上时间嚟到7:36，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时段吓。咁啊，而家咧听嘅节目系 Beautiful Sunday， 萨拉巴基格先咋？ 萨拉巴基格 Barbie。 呢、这个时候咧就要提一提大家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能见度较低嘅。咁啊，最高气温咧约22度，吹和缓嘅偏东风，风势咧系间中清劲嘅。咁展望明日日间稍后气温咧会显著下降，星期二三早上都是相当清凉嘅。现时室外录得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是83%。 Sekarang suhu udara 20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udara 83%. Hari ini berawan dan juga ada 1-2 hujan gerimis dan juga agak-agak berkabut ya. Jadi paling tinggi bisa mencapai 22 derajat Celsius dan juga berangin. Di kedepannya dari hari Senin, Selasa, Rabu akan berubah cuacanya, temperatur akan turun dan agak dingin. 要提一提大家嘅就系听日话会转凉，所以今日咧就好凑定啲衫啦，唔好听日先凑啊，听日先凑就太迟噶啦。 系呢个都，因为咧如果系之前就话系开始要换季咧，今次我谂真系要拎翻啲衫出嚟啦。Terlebih-lebih kalau seandainya udah lama nggak dipakai bajunya itu untuk musim dingin harus dikeluarin deh, kayaknya ini udah mulai harus dipakai。咁格巴比你应该做咗啦呢个动作， 做咗啦，因为上一次咧冻嘅时候。之后的一些空档时间我已经做了，因为上一次冻的时候我只不过是得一两件冻的厚啲可以穿的衫，但是呢之后就反而是开始陆陆续续找回一些新衫是未穿过的出来啦。去年有些呢就是可能都仲收埋咗喺深深处嘅嗰个柜嘅内笼入边咧， 已经刮晒出嚟。 系啊，就揾晒出嚟啦。跟住之后就我妈咪有帮手啦，咁啊抄翻好多啲衫出嚟咯。而家准备好晒啦。 分分钟你真系 keep 咗几乎半年啦，咁样你拎出嚟嘅时候未必即刻可以着噶嘛。有时你都仲要洗啊，要去嗰度晾一晾啊，吹一吹风咁样。我觉得就真系拎出嚟先系稳阵啦。 我系有噶，我今年咧都自己比较小心啲啦，即系我所有衫咧新好或者旧好啦，好多时如果我觉得诶摆咗喺度好似好耐咧，我都洗过一次先咯，然后就烫翻晒、挂好晒咁样，就摆喺个柜度，就准备好晒啦。咁 系啦，又平时咧，如果你身形冇变咧，都 OK 啊，格巴比即刻拎出嚟就几乎可以着得到啦。有啲就瘦咗啊肥咗啊，有啲小朋友高咗啊，嗰啲咧，哇，你就要真系谂翻。點樣再去嗰度買個新啊？定係點樣啊？哇！呢、這個真係係一個要每年都要做個動作，係好攰啊！我覺得 咁樣即刻好痛苦、啊。我感覺到你即係年年你個小朋友快高長大啊！而家都唔係小朋友啦，所以更加會可能再大得快啲添啊！ 係啊，同埋咧，你就要再睇翻佢要需要啲乜嘢啦。同埋香港啲地方真係唔係真係太大啊 ，Barbie 啊，你要買嘅時候都要睇翻要買翻喺邊一度，同埋咧你。就要拎翻啲夏天啲衫去收埋，咁啊，然后先拜冬天噶嘛。咁夏天嗰件衫系五件咧，先等于分钟啊冬天嘅一件咁。咁你要计翻条数咯，点样摆咯啲嘢噶 ，Barbie？ 我想话咧，其实今年咧，我自己感觉上咧，我买嘢嘅准则。是会喺咗到底佢压我几多位咯？即系我以往我真系唔会谂嘅，尤其是以前咧，系啊，我以前真系唔谂噶。譬如我中意买冷衫啊，冬天嘅时候系不停咁买冷衫，但其实冷衫系好难收藏嘅。 冇错， 今年咧我就尽可能唔买冷衫，因为我觉得冷衫咧除咗难收藏咧，最担心一样嘢系好难洗啊。 冇错， 所以我今年咧因为想比较勤啲去洗啦，亦都洗得干净啲，晾嘅时候又唔希望佢晾到长晒咧，你知冷衫好麻烦啦。咁所以咧就尽量就拣啲棉质嘅卫衣啊等等咯。但我想讲咧，我点解突然之间谂起呢样嘢咧？因为我发觉印尼姐姐咧喺买呢啲冬天衫嘅时候咧，系冇谂呢个准则噶。我经常都会见到佢哋嘅衣柜咧发生啲咩情况咧，就系、是、譬如啲冷衫唔应该挂嘅就挂啦。跟住啲褸咧就好中意買啲個帽好大頂啊！然之後其實咧明明佢掛，你諗下你垂直掛噶嘛？咁你如果你有頂好大嚿嘅帽，其實你已經壓多咗幾件衫嘅掛嘅位置啦。跟住變咗就見佢哋成日都打開衣櫃，好逼啊，好逼啊！但係中間有好多罅喎，就係點解咧？ 因为就系啲帽咧就顶住咗，所以咧就搞到咧嗰个位置就好奇怪啦。同埋咧，好多时你发觉印尼姐姐咧挂衫，你睇佢晾衫，你就知噶啦。除非你屋企咧有啲特别嘅规则去教佢啦。如果唔系，你会发觉佢哇，一件长一件短，一件厚一件薄，咁好难干噶啲嘢咁。所以咧呢样嘢真系雇主都要同佢好好沟通下嘅。 因为系印尼晾衫唔系咁样噶嘛，咖喱 系点噶？ 佢唔会系好似嗰啲衫架，好似去出喺屋企出边咁样咯。佢系喺个屋企个花园前定系后花园咁样咧，就有拉啲绳咁样嘅，有啲系应该系铁线嘅，系所以咧分钟。 个铁线大概有几高左右咧？ 好似我哋个150米、140米咁高咁 样啦。150cm 唔系米，140cm 咁高啦。咁就每间每个屋企分钟有两三条，同埋系拉得好长嘅，因为你屋企都比较大噶嘛。咁变做系你咪去嗰度慢慢晾。同埋系喺出边一定系有太阳啊、风啊，咁你要挂喺边度都得噶。同埋变做系一条绳，同埋大条绳，你可以远少少噶嘛，唔使咁密噶嘛。你系好似睇啲古装片咧，人哋系晾喺出边， 系啊， 类似呢啲啦。 啲古装片系一张张被啊，或者一块块布咁样晾晒， 可以咁样。同埋佢唔会用衫架同你去嗰度晾咗先挂上去，唔会嘅，直情系搭上去嗰个绳嗰度。咁你唔三条唔够，你咪再拉多大四、大五、大六条都冇乜问题噶。 即系嗰啲绳系本身就系收埋嘅，对要晾嘅时候先拉出嚟。 唔系噶，不嬲都喺嗰度噶。 因为我头先听你讲话大概150cm，咁咪都几碍眼噶。如果系咁，摆花园， 你横掂你日日都系要晾噶，可以你再摆系后花园都得。前花園 因为我幻想到你有三条咁嘅绳喺个花园，分分钟咪即系撞埋去啊，棘亲啊咁噶。 或者咧？所以咪要高少少，或者咧，如果啊，你可以整高啲啲。 如果150cm 咧，應該啱啱勒到去我個鼻咁上下。 如果你 或者我條頸 有天叫做天台啊，都可以擺喺天台嗰度嘅，咁樣就會係。保证你日日都干噶啦，啲衫几乎、 哦。原来系用一个咁嘅方式嘅，唔怪之得啦，即系唔需要去考虑佢厚定薄。 唔使，全部搭晒上去得噶啦。 同埋其实咧，我都谂到一样嘢，我都明白，因为印尼咧系唔会有咁冻嘅时候噶嘛，佢哋根本就唔需要考虑啲衫太厚会吹唔干，件件都系咁上一薄噶啦。 冇错。 所以就唉、哎，所以有时雇主都要教一教啲印尼姐姐正确嘅晾衫方法啦。 哇 Katakanlah bila kau meragu padaku Genggamlah jemariku Melangkah bersamaku lagi Lupakanlah saja semua yang telah berlalu Cintaku hari ini bukan cinta yang dulu lagi Oh, oh, oh, oh, oh, oh. 我海边独海里、oh, 但不看蓝蓝衣 Dengar ku berjanji 台通识六十秒， 鸡蛋呢种简单嘅食材，但系就可以做出千变万化嘅菜式。嗱，俾你用鸡蛋煮一味餸，你会煮乜嘢啦？ 番茄炒蛋啦，三色蒸水蛋，虾仁炒蛋啦。 有冇兴趣试下煮充满印尼特色嘅辣椒炸蛋咧？ 我食过呢味餸，佢嘅做法咧就先将个鸡蛋烚熟剥壳。再拎去炸，炸到金黄色，就倒埋个酱汁度一齐煮啊嘛！啊，嗰个酱汁有啲咩材料话、啊？我只系记得系酸酸辣辣咁啦。 话明系辣椒炸蛋，个酱汁就梗系唔少得有辣椒，仲有蒜头、番茄、葱、香茅、柠檬叶等等。先将啲食材咧用搅拌机打成蓉，然后攞去煮滚，加啲糖、盐调味。最后加入炸好嘅鸡蛋，等嗰啲鸡蛋咧充分吸收嗰啲酱汁，咁就完成啦。 我仲知道呢味辣椒炸蛋冻食、热食都得，所以将佢当前菜，又或者配埋姜黄饭当主食又得。好，等我都翻屋企试下煮先。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 好啦，呢个时候咧都要麻烦格先生同我哋讲下啲重要嘅资讯啦。咁啊，首先咧就讲下啲季节性流感疫苗嘅防疫注射方面啦。 Jadi ini vaksinasi untuk influenza ini salah satu cara yang efektif ya untuk mencegah influenza dan komplikasinya. Jadi setiap orang dari usia 6 bulan ke atas kecuali yang memang kondisinya tidak cocok untuk divaksin seharusnya boleh menerima vaksin ini setiap tahun. Dan juga ada skema subsidi vaksinasi, jadi orang yang berhak bisa mendapatkan subsidi dari vaksinasi ini dari dokter privat yang ada turut serta dalam skemanya. Dan orang yang berhak termasuk Hong Kong resident yang umur 50 tahun ke atas, wanita hamil, anak umur 6 bulan sampai di bawah 12 tahun, orang yang difabel yang menerima CSSA dan juga subsidinya adalah Hong Kong dolar 240 per dosis. Jadi dokter privatnya itu bisa minta biaya layanan tapi tidak harus dikurangi biaya ini yang disubsidi ya. Di samping itu orang yang berhak juga semua Hong Kong resident umur 65 ke atas boleh menerima vaksinasi ini gratis dari klinik publik. Jadi butuh 2 minggu supaya antibodinya bisa berjalan, maka itu bila butuh divaksinasi sekarang saja ya. Dan kalau ingin boleh cari informasi di website www.chp.gov.hk atau telepon di 2125-2125. 冇错啦，如果想知道多啲关于呢一个嘅流感疫苗嘅接种计划咧，可以上到卫生防护中心嘅网站www.chp.gov.hk， 或者咧致电呢一个查询热线2125-2125嘅。 Dan juga ada pesan supaya kita selalu bisa memperhatikan perangkat dan peralatan gas supaya bisa aman, karena semua alat-alat gas yang dijual di Hong Kong itu, baik yang untuk masak, balon pemanas air, yang lain-lainnya, silinder, harus yang ada cop GU di tempat yang aman, yang bisa dilihat ya. Dan untuk keamanan juga harus mengatur supaya gasnya diinspeksi setiap 18 bulan oleh perusahaan gas atau kontraktor yang sudah terdaftar, supaya melihat apakah semuanya itu memang oke. Jadi kalau seandainya sudah tidak barang-barangnya memang butuh diganti, boleh dilakukan supaya tetap bisa aman. Dan kalau memang ada perangkat gas yang tidak ada logo GU, itu juga harus diganti. Untuk detail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emst.gov.hk。 冇错啦，咁啊记住啦，如果系关于啲电器装置嘅资讯咧，可以上到机电工程署嘅网站，www.emst.gov.hk。 Jadi itu pesan terakhir juga, kita masih punya untuk memerangi virus ya. Jadi kalau yang di rumah itu, kita juga bersihkan rumah dengan baik. Dan kalau memang pergi ke toilet, tutup toiletnya sebelum dibilas. Dan juga siram pipa U-trap, pembuangan air dengan air setengah liter sekitar sekali seminggu. Dan juga kalau kita keluar itu, ingat social distancing ya. Jangan terlalu dekat, paling sedikit 1 meter dari orang lain. Kita hindari keramaian, kita jangan jabat tangan dan kontak fisik. Dan kalau kitanya keluar dengan transportasi umum atau tempat ramai, juga harus pakai masker. Pakainya juga dengan benar. Bersihkan tangan sebelum pakai, sebelum lepas, sesudah lepas masker. Tutup mulut dan hidung dengan tisu dengan waktu bersin dan batuk, dan buang tisu kotor, masker bekas dalam tong sampah yang tertutup. Paling penting, sering bersihkan tangan, cuci tangan dengan sabun cair dan air selama 20 detik, dan kalau tidak ada fasilitasnya, boleh pakai hand sanitizer dengan kandungan alkohol。 记住一样嘢就系大家除咗话头先提咗咧，要保持社交距离之外咧，记住嗰啲个人防护嘅卫生都好紧要啦。勤洗手，最少要搓手20秒。咁啊，而且咧就要记住每个星期咧都喺呢个 U 型嘅隔气弯管嗰度咧就系注入适量嘅水啦。咁啊，出街嘅时候要戴口罩，记住咧系避免去人多挤逼嘅地方，同埋咧最少保持1米嘅社交距离，避免咗一啲嘅接触啦，例如系握手啊或者系啲身体接触咧都要避免。更加多咧，而家就系话叫大家食嘢嘅时候咧，即系就算两个人都好啦，都用公筷食，咁就比较稳阵啲同埋安全啲。咁我再一次提一提大家咧，记住而家咧限聚令咧吓，如果你系印尼姐姐嘅话，今日只能够约几多人出街啊，格先生？ 2个人，即系大家，我约你啦，格 baby 两个人出 街啦。最多只能够系两个人嘅啫，咁所以记住啦，呢、這个限聚令咧，如果真系违反咗嘅话咧，系会有罚则噶吓，罚款几多钱啊？ 真系高过人工噶， 冇错啊。 价格个人工啊，5000蚊港纸，5000 Hong Kong dollar。格洛山咧，点啫？ 系啊，同埋如果咧可以的话咧，我自己就觉得可唔可以即系揾一啲比较少人嘅地方咧？如果真系一定要出去嘅话咧，真系可唔可以拣啲冇乜人嘅地方啊？例如可唔可以如果妈之间欢迎嘅话，不如多一个姐姐嚟喺屋企 stay 得唔得咧？定还是系两个姐姐只能够去一个比较少啲人嘅地方嗰度咧，就唔好再去呢啲人多挤逼嘅地方嗰度咁逼啦咁。 真的要注意啊， 要自己安全啦。 系啊，我就好支持格格咧，系留喺屋企度度假日嘅。如果可以的话，其实都系一个好嘅选择啦。真系休息啊嘛，你出去四围行四围逼，其实都好攰噶。所以即系可以谂下，到底星期日嘅时候咧，喺呢啲疫情高峰期咧，会唔会都有一啲特别嘅安排咧？自己都要好好谂下，保护自己啦，保护住乜之间家人咧，其实都保护住你自己嘅饭碗啊。呢、這个好现实嘅问题。 格斯哈丹 number 三度真系咧，健康系第一。 嗯，冇错。咁啊，今个星期 Beautiful Sunday 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啦。下个礼拜日朝早六点到八点，继续有林慧同埋格先生嘅 Beautiful Sunday 噶。拜拜啦，格先生。 Bye, Barbie。